两天老公好友自驾游出去玩，因为路况不熟，路行太陡，结果开车到半山腰突然翻车了、可把我们吓坏了。虽然车是报废了，但好在人平安，只是摔断了一颗门牙，都是单位的核心骨干，少颗门牙自然影响了形象，所以啊，三个月后准备去医院种颗牙。 普通材质的13000一颗，好一点材质的大概要20000左右。 大夫，我只是种颗牙要这么贵吗？ 贵吗？这每年换部手机也得5000-6000吧，给自己种颗牙10000多，一天天一年年都得用，还舍不得用点好的啊。 一顿奚落之后，好友决定还是种颗材质好一点的牙。这就是国人的传统消费观念，舍得花大几千给爱车买保险做保养，却舍不得花2000块钱给自己做个全面检查，太贵了。舍得花大几百块钱给小猫小狗买口粮去洗澡，却觉得100多块钱喝一个月的羊奶没有必要。 其实呢，每天一杯奶啊，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，是每天的基础营养保障。就像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样，640毫克的钙质和6毫克的铁是老人孩子都需要的。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各种的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矿物质，可以给忙碌的上班族们补充更加全面的营养。 对， 还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、硒元素和植物甾醇，这可是营养包里的精华元素，给身体注入更多能量和活力。主要是今天的活动价格，您啊没有理由拒绝。 是的，那今天瑞麟年终大促，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家庭呢可以体验到民族品牌的好羊奶，现秦源乳业决定特别拿出10000盒的瑞麟羊奶粉返利给大家。也就是说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本档活动当中，凡是打进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们，将享受比直供价99元还要再低30块钱的价格。 对， 69元一盒带回家，一组10盒，每人限定2组，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。 如果您是之前一直订购99元一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，您别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次活动呢是秦源乳业在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的，因为只有10000盒羊奶粉的返利，所以呢只有电台里边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力度，门店或商超呢是享受不到的。 没错，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，我建议您就更不用纠结了，先来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，占据优惠名额。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块钱， 对， 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，但却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，一天一袋，简单方便，温水一冲即化，卫生安全，而且奶香浓郁，细腻丝滑，保证啊和其他奶制品不一样。但是每天的花费却只有4块钱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。 持续号是1948的朋友说，我妈喝瑞麟羊奶粉已经好几年了，其实呢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，就是气色红润了不少，而且每天的娱乐活动啊都特别满，简直比我还忙。听说今天价格比上个月便宜了几百块钱，那我可要订几套讨好一下我妈了。0039的朋友说，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电台购物看不见摸不着，有点不放心，后来啊北京开了瑞麟的实体门店，我就去看了看，还免费请我喝了一杯羊奶呢，不甜不膻，还有奶皮，确实不错。关键是门店啊没有电台的优惠政策，所以啊我还是选择在电台里订购。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次活动啊咱们瑞麟厂家只拿出了10000盒的羊奶粉作为回馈，要是门店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力度，全国那么多的瑞麟门店岂不是几天就抢购一空了？因此呢只能优先考虑享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所以提醒到您，最后一分钟之内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用花到原价的258元，也不用花到直供价99元，年终大促只要69元， 对， 一组10盒，每人最多订购2组，4007106110840071061108。 是的，仔细来想一下，69块钱，您别说喝半个月的羊奶粉了，就是您去超市上买上其他的奶制品，可能也不够喝上15天吧。但是今天却可以喝上整整15天的全营养食品羊奶，加油拨打热线吧，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欢迎知识热月。 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在尉迟祝英奉着襄阳王的命令，在这个君山这儿一直卧底呀、啊。也就是说，君山上面发生什么大事小情，他必须马上的得禀告襄阳王。当然了，忠雄对他也早有防范，祝英呢心里边也全都明白，只要是忠雄一有投宋之意，襄阳王告诉他，你刻不容缓的马上要给我送个消息来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，忠雄被别人盗走了，就这两天呢，祝英急的是抓耳挠腮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不知道这些人把忠雄到底盗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他们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？他起码得把这件事情摸清楚喽。忠雄到底被他们盗在什么地方？忠雄现在到底是死是活，他也好想办法马上向王府报信。到了今天了，猛然间听楼的兵这么向他一禀告，说大寨主回来了，后边跟着不少的人呢，而且大寨主啊就在飞云关那儿大喊了一声，好像是他要归降大，后边那字儿没说出来，就让那姓智的给拦回去了。啊！祝英这么一听，哎呦，他这才恍然大悟啊！感情这几次投山的人，那都是大宋派来的人呐。哦，他们把寨主盗走之后，甭说呀，他们一番的劝说，现在飞车代保忠雄已经归顺大宋了，这个君山恐怕就难保了，事关重大，我得赶快的给王爷报个消息去。想到这儿啊，他也没敢跟楼子兵说实话，连自己的从人也没敢带，自己手持钢鞭急急忙忙的就从他这个丹凤岭寨就出来了，要奔王府。他心想得赶快的走小路，当然了，永远小路这个地方是他必经之路，嘿嘿，也就是智化呀早已经料到了，派小义士爱虎拿着他义父的七宝刀在这儿等候多时了。爱虎一直在树上看着他，眼瞅着那边过了一黑脸大汉手持钢鞭，他师父告诉他了，这个就是那个赛尉迟祝英，只要他一到了油盐小路，你想办法最好是把他生擒活捉，如果要是不能生擒活捉的话，也得把他处死，千万千万不能放跑了他，只要把他一放跑了，他会马上到王府前去报信。所以爱虎多加小心，一看他过来了，蹭着一下从树上跳下来了，把刀这么一摆，高声喝喊，呆恶贼哪里走啊。祝英万没想到啊，怎么突然之间从树上跳一人来，你是什么人？小义士爱虎奉了我师父智化之命在此等候多时。哈，祝英一听啊，嘿嘿，要说这智化真会神机妙算呐、啊！到了这个时节了，他不容分说呀，抡鞭就打，把这钢鞭一举冲着爱虎的脑袋这过来了。爱虎手持七宝刀急驾相还，嘿嘿，这个祝英啊光听说这个爱虎是智化的徒弟了，他可没留神， 他也不知道爱虎还有一位义父是欧阳春呢。今天爱虎使这口刀不是一般的刀，那是七宝刀。这钢鞭呢一碰到宝刀上边，当啷，怎么削下半截去啊？祝英脑子反应这个快，怎么他见过这口刀啊？就在成云殿的前边，就是那个毛宝非得要跟人家欧阳春比试比试，怎么样啊？欧阳春就用这口七宝刀把毛宝那个刀给削了。他知道这个刀的厉害，一看啊，到了这个时节了，不容分说呀，就把手里边这半截钢鞭照准爱魂脑袋，嗖一下他砸过来了。爱虎唰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当啷，半截钢鞭没打着，扔空了，掉地下了。祝英一看不好，扭头肉肉肉肉肉就跑。爱虎哪里容得呀，是连窜带蹦来到祝英的身背后，往起这么一窜，这脚啊就冲着祝英的后腰下去了。就这一脚把祝英给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身体失控了，啪的一下往地下这么一栽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，正赶上啊大树旁边这有块大石头，他这脑袋帮就撞石头上了。这一下祝英啊眼头的叭叭叭一冒心惊，就觉得头晕脑胀，晕过去了。这下倒好啊，爱虎过来赶快用这个七宝刀一挑他身上的绒绳，把绒绳给挑开了，解下来就是把这个祝英啊司马道团体这么一捆，嘿嘿，七宝刀往刀鞘里边这么一伸。七宝刀是刀归刀鞘，爱虎一矮身抄起祝英来扛起来就往回走。当然了，来到军身上边部署的喽啰兵全都看见了，一看哟，这位是谁呀、啊？怎么扛着祝寨主回来了？有的刚想上前问一问，爱虎把眼一瞪，干什么？他是恶贼，我现在要把他送到承运殿去。是是是，谁还敢拦呢？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芷花就把忠雄降宋之事跟各位寨主讲明，而且跟各位寨主说了，如果有不愿意降的，有愿意投亲访友的，哪怕是愿意给王府去通风报信投奔王府的，我们这儿都发盘缠，你们大家说一说吧，谁不愿意归降啊？就在这功夫，爱虎扛着祝英就闯进了大寨的大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走进了承运殿。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啊，爱虎啊怎么一摘上肩膀一松手，咣叽就把这祝英给扔在地下了。这时候祝英也苏醒过来了，大家一看啊，这不是丹凤岭的寨主祝英祝寨主吗？智化微微一笑过来，先给祝英把这个绑绳给解了。哎呀，祝寨主，你说降与不降的都没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偷偷的逃跑呢？你这算何意呀？祝英也不含糊，站起身来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实话告诉你们说吧，我是奉了襄阳王的命令，在君山这儿一直看着君山上的大小事情。嘿嘿，今天怎么着，钟寨主居然归降了大宋，我祝英有道是一臣不是二主，一女不嫁双男，我效忠王爷，没别的，今天既然被你们捉住了，愿杀愿剐，我只求速死。哎呀，芷化微微一笑，祝寨主你何出此言呢？各位旗主是不是啊？你愿意到王府去送信儿去，刚才啊我已经跟列位全讲清楚了， 又不愿意归顺大宋的，甭管是投亲访友，甚至于投奔王爷，我们这儿都发盘缠。哼，难道说你就不怕我把君上归降大宋之事禀报给王爷吗？哎呀，正好趁你的嘴告诉那奸王啊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祝英傻了，怎么着，你们不杀我为什么要杀你呢？你不就是要给奸王报信儿去吗？你赶快走吧，去给报信儿去吧。祝英半信半疑啊，唰这么一转身，腾腾腾就往外边走。这个时候啊，芷花冲着爱虎使了个眼色，爱虎早已经把七宝刀给拔出来了，也就当祝英啊刚刚的走出承运殿，爱虎一箭步窜上去，手起刀落，这一下黄我烟囱大鞋茬啊，就把这个祝英是劈于殿外。哈，到这个时节了，承运殿里边各寨的寨主一个个都惊慌失措呀，就连那个钟雄看着也是冷汗涔涔。芷花冲着大家双手一抱拳，各位寨主不必惊慌，我芷花刚才说的都是实言，又不愿意归顺大宋的，只管讲出来，马上发盘缠。但是有一样，如果有人胆敢给王府通风报信，看见没有啊，祝英就是他的下场。这句话说完以后，在座的各位寨主啊，双手一抱拳，齐声呐喊，我等愿意跟随钟寨主归顺大宋。哦，这么样一来啊，总算把君山上边全都给稳定住了，这也就是爱虎一刀定君山。钟雄吩咐赶快的把祝英的尸体抬走，找个地方埋葬了吧，把门口这个血迹赶快的给收拾干净了。爱虎呢也把这个七宝刀上面的血迹擦得干干净净，宝刀入鞘，交还给他的义父欧阳春。这个时候承运殿早已经摆好了酒席了，钟雄让大家全都落座，您看吧，各寨的寨主纷纷过来给钟雄贺喜，给钟雄道经，也有的过来给智化、欧阳春、展昭他们这些人是纷纷的敬酒啊，大家伙儿啊是畅饮了一番。智化心里明白，尽管如此，君山也得要严加管理呀，备不住有人出去会给王府偷偷的送信，只要王府一知道这个消息，恐怕就会断了君山的粮饷，这事情可就闹大了。所以当场明文规定，各个寨的寨主千万要管好自己的喽啰兵，如果说有人私自下山，是格杀勿论。钟雄也这样下了这么一道命令，各寨的寨主全都表示了绝没有人给王府通风报信。这个酒啊一直喝到了日落西山了，这才吩咐各寨的寨主回去理事去吧，这样总算把君山给破了。钟雄跟这几位这么一商量，芷花告诉他了，说当务之急您得赶快让人呐把整个君山的花名册准备好，得赶快的呈与巡按大人，也好写奏折奏明皇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钟雄马上就把他君山上的书办给找来，立刻把这个花名册全都写清楚了，既不要有空额，而且这里边呢也不要有隐瞒，如实的写好花名册。 卢芳一看呢、啊，行了，我呀也想我二弟了，怎么着，把花名册交给我，我上武昌去，哎，就把这个花名册呈于大人，请大人呢赶快写奏折奏明皇上。徐庆在旁边一听，哎，大哥，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这么着，我跟着您一块儿去得了。那好，你跟着我一块儿走吧。一直在君山待了两天之后，智化看了看呢、啊，这个君山是安然无恙了。这一天，钟雄又在请大家喝酒，智化告诉钟雄，哥哥，君山上的事情暂时的告一段落，就等着圣旨下来，往您这儿拨量拨详，到底皇上有什么样的旨意，咱们是按旨行事。对对对，兄弟，你讲的太对了。行了，这档的事儿办完了，我们可还有一件大事等着我们办呢。啊？钟雄这么一听，你还有什么大事要办呢？哎，我们得赶快想办法去破铜网阵。啊？谁要破铜网阵呢？就是我们这些人呢，必须得破铜网阵呢。你要知道，不破铜网阵，没有办法上冲霄楼，没有办法纳奸王的罪证。另外，您也知道，我们的武帝白玉堂就死在铜网阵了，说什么我们也得替武帝报仇雪恨的才是啊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，一定要去破铜网阵。钟雄一听这句话呀，连摇头带摆手，哎呀，好兄弟呀，破铜网阵谈何容易呀！啊，我问问你们，你们知道铜网阵它的总衔在什么地方吗？它的副衔在什么地方吗？啊，这些东西你们都不知道，以为有好剑好刀就能够破了铜网阵了？嘿嘿，告诉你们说吧，那个铜网阵里边是厉害非常，不单是按着八卦五行三才，而且还是按着奇门遁甲，并且呢这里边还有反奇门遁甲，也就是说凶卦能变成吉卦，吉卦能变成凶卦，哎，生门变死门，死门变活门。你想想啊，有这样的铜网阵，你们去多少人，嘿嘿，不是我说句丧气话呀，恐怕也是性命难保。哎呦，照哥哥您这么一说，难道说这铜网阵我们就破不了了吗？当然了，应该找到摆阵之人。江平过来了，摆阵之人不就是那雷英吗？哎，钟雄把头一摇，非也啊，谁不知道那八卦连环宝连同八卦铜网阵都是雷英他给摆的阵呢？嘿嘿，雷英只不过是挂名而已呀、啊，啊，不是他摆的，根本不是啊，那是他的义父彭启给摆的。彭启又是什么人呢？听我慢慢的道来吧。要说彭启这个人，原来呢是海船上面啊一个看罗盘的，也就是海船行到海中，突然间刮这么一阵暴风，把这个海船呢、啊，哎，刮到了西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彭启在西洋别的国家整整待了12年。这12年当中啊，他在西洋国家又学了不少洋玩意儿，后来乘坐天朝的船只，又是一阵风，哎，把他给刮回来了。那么彭启靠什么生活呢？就靠啊，给人家看看风水，哪儿要盖阳宅了，他过去看一看；哪一家要盖阴宅了，他过去瞅一瞅，给人家指点指点，出谋划策，靠这个过日子。可巧 雷英呢有一位朋友要给他的祖先盖这个阴宅，雷英也跟着去了，这么着才见着这位彭启先生。这个彭启神神叨叨的，而且给人家本家呢出了不少的主意，什么地方你设什么样的消息可以防止偷盗，什么地方你设什么样的消息防止人家造坟。 嚯、 哦，这雷英在旁边一听，这个人很了不起呀、啊，赶快的就把彭启请到自己家中。他呀跪在地下就给彭启磕头，拜彭启为义父。这不是要盖冲霄楼吗？这不是要盖冲霄楼吗？要摆这个八卦铜网阵，而且外边要搭这个八卦连环堡。雷英就恳求他的义父，这彭启呀跟他讲，主意我可以出，我也能够帮助王爷摆这个铜网阵，摆这个八卦连环堡，但是一样千万千万不要露出我的姓名来。你呢挂名就说这个阵都是你给摆的。 哦， 江平听听像这样的机密大事儿，您怎么会知道的呢？ 嗨， 这不是王爷拉拢我，把我叫到王府住了三天。前两天呢，只是王爷陪着我，到了最后一天了，雷英陪伴我，我们两个人呢说话投机，又续了这么一盟把兄弟。后来也是王爷把他派到我的君山，到这儿查看查看。我们两个人可以说在那两天是无话不说，无话不谈，谈论落母，谈文论武。这个雷英啊，滔滔不绝。只是有一样，我一问起他这个铜网阵，他老是支支吾吾。当时我就生气了，我说咱们俩既然是生死之交的话，这样的机密你还瞒着我，谁不知道是你雷英摆的阵呢？到现在你不跟我说话，说明呢你对我不信任。让我挤得实在没办法了，这个雷英啊这才向我吐露实情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我再问问您吧，现在这个彭启他在什么地方呢？ 你听我跟你说呀，自打他摆完了八卦铜网阵之后，奸王啊就想让雷英把他给除掉。雷英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王爷，说他是我的义父，这样我把他就藏在我的家中，永远不让他出事，您饶他一条性命这还不行吗？苦苦的哀求，王爷这才点头，这个彭启啊现在就藏在了雷英的家中。 哦， 听完这些话呀，这个蒋平不由自主哈哈大笑，大伙儿都觉得奇怪呀、啊。哎，蒋四爷，您为何发笑？ 为何发笑啊？ 他要在别的地方还真不好找，他不是藏在雷英的家中了吗？ 告诉你说吧，上雷英的家里边，我是如履平川，我就能够找到这个摆阵人彭启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 点亮历史的天空。 咿呀， 关云长知是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翻江蜀江平听完了钟雄的一番话以后，不由自主的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就他这一笑啊，别人全都愣了，觉得奇怪。哎，四哥，您到底是乐什么？ 乐什么呀？ 他不是藏在雷英的家中了吗？告诉你们吧，他要藏在别的地儿还真不好办。雷英的家中不是我吹呀、啊、我到他们家去可以说是如履平川。哎，到那儿我就能够找到这个百战之人。大伙儿听得更奇怪了，雷英是什么人呢？啊，那是王爷手下镇八方王冠呢，您怎么着到他们家去如履平川？难道说您跟他沾亲？不沾亲，带过不带过，不亲不顾的，您怎么能到他家里边去呢？嘿，我告诉你说吧，他爸爸是我给救的，我是他爸爸的救命恩人，你说我上他家里边去是不是如履平川呢？啊，您什么时候救的雷英他的父亲？你看，我告诉你们吧，这不是皇上让他们严大人带着武帝还有公孙先生先来到了襄阳，后来呢皇上跟包相爷这么一商量，觉得人手不够，派我赶快的到松江府墨花村去寻找欧阳大哥。哎，是我走在半路途中恰巧碰见了侄儿爱虎。听爱虎一讲呢，他的义父还有他的师父还有丁二弟都奔了卧虎沟了，上卧虎沟来找沙大哥去了。我只好叫着爱虎，我们爷俩呢雇上了小船儿，哎，也想呢奔卧虎沟而去。也就是当来到丹江口这个地方，那个渔夫说呀，好像是天时不正，要起大风，咱们先找个地方弯一弯，避过风头以后咱们再往前行，也只好如此吧。哪知道啊，半夜我从船舱里出来准备要方便方便，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水里边有人高声呼救。趁月光我仔细这么一看，只见水里边有个人，这个脑袋上上下下，哎呦，我就知道啊，这是有人落水了。有道是啊，见人不救非君子，所以我赶快把两只鞋这么一脱，也没顾得换衣裳，我就跳进了水中，就把落水之人救到岸上。我这么一问他呀，说姓雷。我赶快的问了问呢，我说有一位镇八方王冠雷英，您认识吗？是不是您的本家呀？嘿，这个老人冲我一乐，说那不是外人，那是我的儿子。啊，我这一听他感情是雷英的父亲，当时我真想啊再把他推入水中，后儿我一想背不住这个人，以后用得着啊。哎，所以我问了问他你因何落水，他告诉我了，他坐的是这么一条贼船，船老大呢一个叫米三一个叫米七，他干什么去呢？带着不少的银两啊衣服还有簪环首饰， 要到陵县去看望他的女儿。就因为船老大见财起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把他推下水中了，把他的从人也给杀害了。这么样一来，我心想，既然叫着他了，得嘞，我呢就在他的指引之下奔往了那条贼船。这么着，我呀把那两个船老大是杀了一个，又活捉了一个，用绳子捆好了。我把这位雷震呢，雷老汉呢，又送到船上，而且，就把贼人的钢刀交到他的手中。我告诉他说：“你呀，好好看着他，天亮之后押着他上官府，把他交到衙门里边去，把他关办。”这位雷老汉呢，对我是千恩万谢。我一想事情办完了，赶快回我那条船，船上边还有爱虎侄儿呢。等我从这条船跳下水中，回到我们弯船的地方，再找我们那只船，嘿嘿，那船呢已经开走了，不在此地。你说我可怎么办？我身上没带分文呢。包括我的飞边龙票还有我的银两都在船上呢，这我倒是放心，反正船上有爱虎侄儿呢。但是我当时没办法呀，所以我赶快的又回到那条船上去找这个雷震。我答应他要把他送到临县。当时他又是行礼呀，又是许诺的，这么着给了我10两纹银，我把他送到了临县。他把他们家的地址也告诉我了，告诉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一旦来到襄阳的时候，千万千万要到他家里边去做客。这点事儿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是不是他的救命恩人？你们想一想啊，那百阵之人彭起要是藏在雷英的家中，我到那儿他高阶远迎的把我迎进去之后，我还不能够摸清他们家的底细，寻找这百阵之人吗？哦，大家一听原来是这么个缘故，那太好了，钟雄也放心了。说既然去的话，您打算怎么去？当时雷震这老头问我说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我是贩卖药材的，我也没敢他跟他说出我的真名实姓，我只是告诉他我姓蒋，叫的蒋四水，是一个买卖药材的商人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看呢，我还是装扮成买卖药材的商人去一趟襄阳，我到他家中探上一探，找上一找。那么你们打算去几个人，都谁去呢？智化低头想了想，要说这件事儿啊，还得叫上六清。尽管您跟那个雷震有救命之恩，如果他当时要是不认账的时候，就拿那熏香啊，照样把他们还是给倒出来。对，应该吓着他。另外呢，我也得搬取一下咱们用的东西。还有谁去？展昭过来了，这件事情我也跟你们一同前往。行嘞，有南侠跟咱们去，料也无妨。对，可是一样啊，我是掌柜的，你们三个人都是我的伙计，咱们一块是贩卖药材的，这您放心吧。至于应用之物，钟雄告诉他们了，你们完全可以放心，我在山上全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什么车呀、箩筐、药材呀，我马上吩咐人去给你们准备一番。这么着，智化跟蒋平两个人急急忙忙地回到陈启旺，智化又请着柳青，蒋平拿着自己的东西，急急忙忙的，他们又转回了君山。到了君山，这么一看，钟雄啊，早已经吩咐他的罗罗平准备了一架小车，而且呢，有两个大箩筐，有不少山上的药材，把他们的兵器全都藏在药材底下了。让罗罗兵，想办法吧，甭管用绳子是怎么着，就把这个小车还有这些东西全都运到山下。 他们这四个人呢，一个个青衣小帽，都是商人的模样，就推着这个小车啊，从君山这儿奔往襄阳而来。到了襄阳以后，一直找到了王府的后事。怎么那么巧，这儿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药王庙。把车停住，蒋平上前啪啪啪一叩打山门，从里边出了这么一位小和尚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我们都是贩卖药材的商人，没有别的，走在这儿了。嘿嘿，这不是药王庙吗？我们想在这儿借宵这么两三天，不知道成不成啊。啊，您稍等，我问问我家师父。小和尚转身进去了，功夫不大，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老方丈来。阿弥陀佛，四位施主，既然是贩卖药材的，我们这儿是药王庙、哎、啊、哎、你们赶快请进吧，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这话推着车，哎，这几个人跟着就进了这个药王庙。来到课堂这儿，老方丈请他们吃茶，然后告诉他们把他们安排在西边那个院落当中啊，在这儿多住几日也无妨，就这么着暂时把他们先都安排好了。到了第二天早晨了，江平告诉这三位，行了啊，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先到雷家去看一看去，然后看明白喽，看清楚喽，我再给你们送个消息，到那个时节咱们大家是一起动手。智化一伸手把他拽住了，哎呀，四哥，哟，兄弟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那雷家虽然说不是龙潭虎穴，但是毕竟是雷英的家呀，而且家里边还藏着这么一位彭起。哥哥，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！放心吧，兄弟啊，我不会大意的。于是蒋平从那个药王庙出来以后，找人这么一打听，打听这个珍珠八宝巷在什么地方，人这么一指，您看，不就在东边，哎，进那个路口，人往里走，到锦东头路北边有一黑漆大门，哎，那个就是雷英的家，那条街就叫做珍珠八宝巷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蒋平就按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，可不是吗？来到锦东头往路北这么一看，这有高台阶，而且是黑漆大门，两边呢有两个蓝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明远堂雷。哦，这儿就是雷英的家了。蒋平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，功夫不大，分牛一声，大门开开，有一位家人站在面前。啊，您是啊，你们那个老员外在家吗？哦，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在下蒋四水。这个家人一听说是蒋四水，赶快给他行礼。哎呦，蒋先生您可来喽，可把我家员外也给想死了，您等一等啊，我马上的给您通禀去。这个家人一转身腾腾腾腾往里走，功夫不大，雷震雷老员外赶快的从里边出来了，见着蒋平就要磕头行礼呀、啊、蒋平赶快上前伸手把他拦住。老哥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恩公，来来来，赶快的跟我往里走啊。哎呦，您赶快请进，赶快请进。进了大门了，江平就看见路西边有四扇屏风门，都是有绿色的纱巾，有四块斗方，写的是宅庄中正。再往东边这么一看呢，嘿，这有四扇屏风是紧紧关闭。进了西院了， 这有一溜的南房啊，路北边是个垂花门。进了垂花门了，蒋平闪目观看，嘿，就这雷英的家可更加奇怪了，怎么上房是五间呢、有两耳西房。蒋平更觉得奇怪了，怎么有五间上房，有两个耳房，东西两边没有房子，按道理来说都应该有东西厢房，这没有，怎么都是两道平头头的墙头。西边这儿有两个黑门，可下边没有门槛，门上边有这么一个八轮的铜疙瘩。再一看东边这儿也有两个黑门，也没有门槛，门上边照样也有个八棱的铜疙瘩。怎么两边为什么没有房间，有这个黑门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看到这儿，蒋平心中暗想啊，别看这雷英，哼哼，在王爷面前是站殿的王官，也就是从王爷那儿蒙俩钱儿吧，嘿嘿，他呀是个土包子，你看连那个盖房全都不讲究，这成何体统呢？人家雷震赶快请他进入上房，上台阶进屋，蒋平再这么一看，刚觉得奇怪了，别看外边显得土气，这个屋子里边可是非常的讲究，非常的排场啊。裱糊的是四白落地，墙上边名人字画是琳琅满目，多宝格子上边古玩玉器，哎呀，摆满了多宝格子。再一看屋里边的家具，也甭管是桌子呀、椅子呀还是凳子，那都是硬木家具，分明是大驾归发的。这个雷震呢赶快请蒋平落座，然后跪在地下又要磕头谢恩。蒋平一伸手把他搀扶起来了，老哥哥，您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在您这儿可待不住了，是不是？您这是干嘛呀？哎，我是特意的来看看您老人家。哦，好好好，吩咐家人赶快上茶。饮完茶了，这雷震又吩咐一声，赶快的摆下酒宴。哦，家人这个忙啊，马上把桌子摆好了，酒宴摆了这么一桌子。来吧，恩公，您请来上座。尽管蒋平推辞半天，人家仍然把蒋平让在了上座，雷震老人呢在旁边相陪。首先人家先给他斟上酒，哪一次要不是您搭救，我早已经命丧黄泉了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老哥哥，咱们这话不提成不成啊？啊，怎么着，我问问恩公，您怎么直到这个时候才来到我的家中呢？这些日子您都到哪儿去了？你问我呀，我先去趟河南啊，然后又奔到山东，从山东呢奔到陕西，从陕西我这才转到这儿来。反正蒋平在这儿胡说八道吧，这雷震呢是他说什么人家就信什么。哎，老哥哥啊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成吗？哎呀，您随便问，我觉得你们家可真有点怪的。您看见哪儿怪了啊？我看见刚才院子里边这个小门底下为什么都没有门槛，为什么没有东西厢房，那儿去有这个小门，这算何故呢？您问这件事儿啊，实话告诉您说吧，我呀上了几岁年纪了，还有点毛病，只要是一吃饱了啊，我就犯困。我那个儿子孝顺我，他呢给我弄了这么一个车，自己会走。哎，而且呢这个车轮这儿有卡的别着，这个车把这儿呢一边还有这么一个拐子，只要是一坐上这个车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您看见没有，就这个门，哎，我要是走这个西边这门啊，能通到这个南花园， 我要走东边这门呢，也能通到北花园。靠着耳房那边那个，那是我儿媳妇的院子。再往那边那个院子呢，那又能够通到北花园。这么着，所以没有门槛儿。只要我把这车呀卡子这么一拔，这车轱辘自己就能够转。这不有两个拐子吗？我想往这边拐弯啊，摁这个拐子，它就往里头拐。我要想往那边拐弯呢，摁这个拐子，这车自己呢，就往这个外头拐，是行动自如。这么着，吃完饭以后啊，我就坐在这车上，我到处花园里边看一看呢，我也就不觉着累了，我也不觉着困了，我也就消化神了。这都是我儿子的这么一片孝心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所以您看没有门槛是不是就为了行车的。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门口放着呢。我看看行吗？我领着您看看。这雷震呢就领着蒋平到门口这儿一看这个车，蒋平这么一瞧，这个车造的什么模样啊？咱们这么说吧。就跟现在的轮椅一样，而且比现在那个轮椅啊里边的消息还讲究，完全可以自动。蒋平看到这儿，老哥哥啊，这玩意儿可太好了，您是不是能够让贵公子也给我打造这么一辆车呀？兄弟，你要看着好你就把这车拿走就行，那可不成。君子不夺人之美啊！既然是您心爱的东西，我怎么能要呢？一定是让我那个大侄子给我再打造这么一份。进屋说，进屋说，来喝着酒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车呀不是你那个大侄子他造的。不是我那大侄子造的。谁造的？他有个义父，过去啊是在这个海船上面看罗盘的。这个人可有本事，他姓彭，名启，字彦光。这个车是人家造的。既然有那么这个人今在何处呢？就在咱们家住着呢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老哥哥，您是不是把这位彭启彭先生请出来，咱们一块儿喝杯酒啊？ 恩公，这可不行。 怎么？就这个彭启呀，跟您这么说吧，任凭您哪位爷他全都看不起。性格高傲的就甭提了。你想吧，儿子拜人家门下，儿子呢要跟人学本事，我这当老家的得客气客气吧。我特意的整治了一桌酒席，要请这彭喜呢过来来喝酒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不爱搭理我。他不仅这样，只说了一句讨饶了，扭身走了。嘿，这倒是省话呀，反正他就住在我们家。您说我要是把他给弄来，咱们这酒还怎么喝呀？这不是让您生气吗？这样的人呢离他越远越好，也就是我那个儿子啊。回到家中见完我以后就找他去，他跟我儿子不错。俩人正说着话呢，刷门帘一挑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雷英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，草叶雨说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，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，把时间归还给漂泊的路，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眼，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玉木哥与小城孙

羚羊奶奶醇，放一会呢还有奶皮呢，我家一直当早餐奶喝，没想到这次降价一盒就便宜了30，一套省300呢。 上次参加电视台的广场舞比赛知道的瑞麟羊奶，喝了两盒感觉特别好，这奶不错的。 这一次啊，活动真实惠，便宜了这么多，吓了我一跳。我问你们客服啊，确定了好几遍，是不是瑞雪的瑞，羚羊的羚。 谢谢，真的特别感谢所有的新老顾客的鼎力支持，但本次羊奶的返利活动再热闹也要面临着结束。每天我们的核单部门都在核，越到后面越紧迫，大家听到节目说明政策还有还能做，所以没有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今天还来得及。 那这一次的返利的活动力度实在是太大，降幅达到30%，因为我们把厂家给的羊奶全部打包到套餐里，690元十盒，等于直接拉低了羊奶原先的直供价99元一盒，秒降到69了，而且全部给大家提供免费送奶上门、免费寄存的服务，随喝随取，并且郑重承诺，您69块钱买到的是和之前99元买到的和专柜看到的258元一盒的羊奶都是完全一样的，一样的纯羊奶干燥，一样的不添加蔗糖，一样的新鲜的生产日期，但是现在买就是省钱，所以各位抓住最后的机会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真正的倒计时来了，但是规矩不能变，一套十盒起订，5个月的量，打包价690元，每人凭借手机号码最多订购2套。那对于家里人多喝得快的，需求量大的，可以向有些朋友发动亲戚朋友一起订，但一个人肯定是没有办法的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这个瑞麟羊奶大家放心喝啊，尤其是夏天，羊奶在夏季消耗大的关键时刻，补充到多种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因子。 这十盒单人喝的话，正好是5个月的量，从夏天安稳的度过到冬天，一共才690块钱，这每个月的喝奶钱才130块钱，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！因为羊奶本身就很贵，没有这次的返利活动，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价格呢？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，4007106108的电话得赶紧拨打，喝羊奶肯定是好的，您试试看。 好，看到3322的朋友订购了2套，说昨天晚上看了《我不是药神》，有一句台词说，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？真的觉得健康太重要了啊，一定要保障每天一杯奶。是的，其实喝羊奶呢，当然不是为了能治病，你指望一个奶产品能够治好疾病，那纯属是无稽之谈。但是呢，中国人都知道食补，奶是直接的全面的营养补充品，但是你能拍着胸脯说你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吗？营养足够保障了吗？钙质真的是不缺不流失吗？ 所以不论是小孩、成人、老人，奶一定要喝，营养不能落下。现在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从未有过的返利活动，690元十盒，等于说直接降价，比最便宜的99元一盒，十盒990，一套就便宜了300块钱。而且这个活动已经做了好几天了，这就意味着随时都面临着结束的可能，时间紧迫，迟疑了就没有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好，电话全部报线。0814的朋友订购2套，说自己才39岁，但是最近掉发很严重，工作压力很大，标准的中年危机已经到来了。0056的朋友订购2套，说自己退休了，现在就是琢磨着如何让自己过得放松，苦了一辈子了，好的身体好的心态太重要了。 还有6943的朋友挺有意思，说瑞麟羊奶喝了大半年，每次跟人家介绍的时候都要指着成分表说，你看你家的奶没有640毫克的钙含量吧。谢谢，感谢您对瑞麟的关注，大家对健康的关注。瑞麟是高钙配方，营养升级的金钻配方，大家一定要坚持喝。本次返利活动原先至少要990元一套的，现在此刻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只要690元，一套足足省了300块钱。300块钱您干什么不好啊，对吧？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最后要提醒的是，活动马上就要取消，您得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官名臣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秦琼听说单雄信自尽身亡，当时疼得昏了过去，可把李世民等人吓坏了。尤通、尤俊达、齐彪等人赶紧把秦琼扶起来，葫芦前心捶打后背，连喊带叫。徐茂公恨得用手一指程咬金，我说程咬金呐、你这个嘴严呐、你怎么都给说了呢？二哥身体刚好，你说他这要是有个好歹的怎么办？徐三儿哎，你别埋怨我，这事儿早晚也得说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有人说早说早心静。大家好不容易把秦琼撅巴醒了，秦琼缓过这口气来，二目发直，泪如雨下。哎呀，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想起和单雄信的交往，一幕一幕如在眼前。特别是当初自己被困在潞州当捡卖马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是单雄信仗义疏财救了自己，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孝顺，给家里盖的房子。后来自己误伤人命，是他买通了牢头，救我不死，包括最后在太平府打这场官司，要不是他托人情，恐怕都叫我姑父把我给打死了，人家对我有活命之恩呐。不久前我在洛阳，他拿我比亲人还亲，又修王府，又盖御花园，公吃公住公钱花，为什么呢？想不到我走这么几天，兄弟就故去了。如果我在，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死啊，他不该命短呢。他越哭越难过，李世民一看不好，哎呀，二文兄别哭了，你真要急坏了，小王我也得急死啊。再说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不要过于难过了。秦琼点点头，站起身来说，秦王秦岁，虽说我哭你可别过意，我哭的是我们哥俩的情谊，可不是哭他在洛阳所行之事。既然他反唐，甭说您放了他，做到仁至义尽，就是将他人头割下来也应该。咱们呢，暂把这事儿闪开，我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千岁说。哦，秦王兄有话请讲。哎，想当初南陈败亡，我父捐躯，我母亲带着我哥哥秦安和我逃到山东历城县娘家，将我抚养成人。自从我弟兄打天灵寺起手，一直转战南北，我家中老母七旬已过，自己却不能恪尽孝道。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，我想跟您暂时告假回家，让我妈多瞧我几年，等我母亲终其天年，我再回到大唐国为国尽忠。 我致已决，明天就走，请千岁恩准，万望推辞。这个李世民一听愣了，什么元帅辞职，您走了，我叫谁领兵带队呀？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就在这阵儿，程咬金也接茬了， 千岁， 听秦二哥一说，也勾起我的心烦来了。当初南陈一败，我爹也阵亡了，我妈带着我逃到山东东阿县，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。如今我老娘也70多了，我想回家尽孝，让我妈多瞧我几年，尽点仁子之道，我再回来为国尽忠。跟着七彪也是，千岁，我小时候没爹没妈，是跟我姥姥长大的，我姥姥今年86了，我得给您告几年假，回家孝敬我姥姥去。李豹说，二千岁，我倒是有爹有妈了，可是家里有个妹妹已经老大不小了，还没出阁呢，我也得跟您告假，回去聘妹妹去，怎么说也要尽到手足之情啊。接下来屈突星、屈突盖、鲁明月、鲁明星、金城、牛盖、尤俊达都提出来辞职回家，只有徐茂公没言语，因为徐茂公受了黄封了，现在官拜英国公，他是国家官员，不能随便辞职啊。瓦岗寨这帮弟兄不一样啊，他们没受黄封啊。李世民一看，当时就傻了，小脸吓得煞白呀，两手扶着桌子愣那儿了，怎么都走了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嘿，这回我成了孤家寡人了。瓦岗寨弟兄心齐呀，为了个单雄信都不干了啊。怪不得人说瓦岗寨这帮弟兄是把人。什么叫把人呢？就好比把这帮人捆成一捆，中间抽一根就松了，抽两个就散了，怎么办？我怎么能把他们留住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众位王兄王弟，先别告辞啊，我有几句话说。单雄信自尽身亡，善后尚未处理，容小王办得妥帖，大家再走不迟。秦琼说，千岁啊，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恕我不能相陪。大伙说，是啊，我们一定得走。李世民说，哎呀，大家跟单将军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即便不能相陪，也得听我说说怎么处理善后啊，这是应该的吗？程咬金精明，二哥，众位兄弟，咱们就听千岁说说也好。李世民先把大家稳住了，来人呐，笔墨伺候。有人端过来文房四宝放在桌案上，有人铺开纸，李世民提笔在手，刷刷刷在上边写了几行字，写完说，诸位，小王代我父亲写了这么几条。第一，追封单雄信为太平侯，减天子三等礼，办理丧仪，请高僧高道念21天经，三军上下合营挂孝。第二，单夫人身怀6甲，日后若生下男孩，加封太平侯，小王我认作义子；若生下女孩，有郡主之称，我认为义女。第三，洛阳城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税付款，拒拨给单武夫人做赡养费。第四，由贾柳楼弟兄中推选出一位镇守洛阳，照看单武夫人。以上几条，如果单武夫人还不满意，他提出什么再行添补，这是我们大唐国对单将军的一份心意。 因为他是为报家仇误中王世充的圈套，并无叛国害民之意。我父亲知错改错，才降旨恩收与他。现在白纸黑字条条写明，在加盖上行军元帅大印，这就是永久的凭证。我的话讲明白了，哪位还想告辞回乡，请再重说一遍。秦琼听罢心中辗转，这是看着活的竟死的呀，秦王李世民会办事儿，真是海量。所有瓦岗弟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哎，这个我这个，全愣到那儿了。大家方才说出告辞的话，也是为了单雄信之死，为了对得起单雄信。现在把单雄信的后事安排这么好，这话就没法往回拉了。还得说呀，程咬金能折能弯，他能拉下脸儿。我说诸位弟兄，二哥，既然千岁这么讲，那咱们替死鬼谢谢千岁吧，我们跪下吧。说着双膝跪倒，大家赶紧就坡也跪下了。秦琼说，秦王千岁，我替我那死去的兄弟单雄信给您磕头谢恩。李世民说，哎，快请起请起。程咬金说，诸位，秦王千岁这是看得起我们，对得起我五弟，就打我程咬金这儿一定忠心福保大唐。二哥，咱们不能走，对得起千岁这份心。秦琼眼中流泪，二王千岁，我们不走了，我们拿着您这份手迹去见五弟妹，把您这份大恩大德对他说明白。李世民点点头，程咬金说，好，二哥我也跟着。众弟兄说，我们也全去。就这样，大家离开了延安殿，直奔驸马府。来到了驸马府，五夫人在大厅接见了众弟兄，见礼已毕，秦琼说，五弟妹呀，我来给您说点不幸的事儿，你可要往开处想。接着就把单雄信不肯投降在西门自刎的事儿说了一遍。五夫人一听，当时哭得死去活来。秦琼好容易劝他不哭了，又把瓦岗弟兄一体辞职，秦王恩准几个条件，把善后之事跟他说明白，问他，弟妹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尽管提出来，可以再补。五夫人一听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，二哥四哥，众位弟兄，我能受到如此恩待，这还不是靠大家出力吗？我这谢谢你们了。按道理我哥哥是反王，单雄信又左慈三番搅闹唐营，秦王千岁不加罪于我就很感激了，还格外开恩。我就一件事儿，只求把我哥哥王世充的尸体缝合起来，给个薄皮棺材安葬就可以了。当初杨广的财产你们可以全部收回。秦琼点点头，五弟妹，你就别再难过了。二哥，我应该到延安殿给秦王磕头谢恩去。不用了，我们替你谢就行了。就这样，秦琼安慰好了单夫人，回到了延安殿。按照秦王手谕，全军将士为单雄信大办丧事。丧事办过，洛阳城里杀牛宰羊，犒赏三军。秦王又叫徐茂公把攻取洛阳以及对单雄信家眷处理的情况写好折本， 派人骑快马送往京城，听候万岁发落。过了些日子，武德天子旨意下，秦王所奏之事一体照办，派尤俊达为洛阳总兵，加封蒙国公之位，并让他召看单雄信的遗孀王氏，又派罗成为潼关大帅，加封永国公之位，叫他立即走马上任，其余有功之臣俱等班师还朝，到金殿分官。秦王和众将欢喜万分呐，给尤俊达庆贺，给罗成庆贺，弟兄千主府万兵宁，这些事儿不必细表。又过了几天，罗成辞别众弟兄，贺张清奔潼关上任。临走的时候，大家不放心，特别是程咬金：“兄弟啊，你走了 啊？”“四哥， 我舍不得呀。”“兄弟啊，你离开我们这波人，你脾气得改一改呀，别太狂了。”“四哥，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呢？”“ 是啊，我想你呀。嗨，我就在潼关，你们来回出征，必然要走潼关咽喉要路，你们常来吗？”“ 好，有事儿给我们写信，听着没有？”“ 哎。” 程咬金站在高坡目送罗成，直到看不到影了，这才回去。大家回到了洛阳，休生养息，等候圣旨。哪知道不到一个月，圣旨下说唐军已经攻下洛阳，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未能归降，要李世民、秦琼领得胜之师征讨雷大鹏。李渊也会算账，这兴师动众的，日费斗金，如果从洛阳回到京城，然后再出征，得耗多少钱粮啊？得了，一举攻破襄阳。就这样，择选良辰吉日，李世民、秦琼、徐茂公等人兵发湖广，路上飞止一日，这一天来到襄阳城外扎下连营，离城相隔十里扎下营盘。秦琼和李世民、徐茂公等人商量咱们怎么取襄阳。大伙说打吗？ 不用， 我和襄阳王雷大鹏我们有交情，我呀先写封信给他，能把他劝降岂不更好，如不降再以刀兵相见。就这样，秦琼急忙修书一封，派人送往襄阳。哪知这封信派人送到城里，一连三天没信儿，怎么回事呢？说起来，这雷大鹏确实跟秦琼很好，前者洛阳王王世充派人叫他们领兵到洛阳和唐朝厮杀，当时他就不想去，一来他和秦琼有交情，不愿意撕破脸，二来呢和王世充没什么交情，不愿意为洛阳王得罪唐朝。无奈手下人说什么唐朝曾经仗着李元霸在扬州堵住各路反王的去路，并给他讲了唇亡齿寒的典故，如果唐军攻陷洛阳，自然攻打湖广，没办法才派一支队伍叫他儿子雷俄玉领兵前往。结果洛阳一战，独生子雷俄玉死在阵前，武王也被罗成所杀，败兵回到襄阳。像雷震玉一说，雷震玉没哭死啊，他们是三只手一个呀，有的兄弟雷大彪还有雷大豹，就这么一个孩子死了。你说这伙人能不着急吗？这次秦琼派兵来到襄阳城外，又有人送来一封书信， 劝他投降。他沉思良久，心想，要说仁义还得说秦琼先礼后兵，要说打吧，上次武王占洛阳不但兵败还落个身亡，这次自己一个国兵危将寡，要打也难于取胜，还得落个国破家亡，不打儿子死了太冤。他正举棋不定，他两个兄弟雷大彪雷大豹不干了，秦琼这就欺负人呢，把我们的侄子给杀了，到这儿还想叫我们劝降，未免太软弱了。没别的，我出兵，就这样带5000人数十名战将来到襄阳城外，不等秦琼叫阵，他们两个早掉阵。秦琼无奈，带领5000人来到了疆场，二阵队员开始交手。第一阵尉迟恭出战，襄阳城连连4阵4员将均死在尉迟恭手。没办法，雷大彪收兵回城，第二天再次到疆场交战，程咬金上阵连营3阵抚劈了3员襄阳将。雷大彪在旁边一看，心里暗恨呢，这个蓝大脑袋是谁呀，我上去。雷大彪受过名人点穿，高人指教，胯下马掌中盘龙棍勇棍3军来到疆场通霸名姓。姓程的，你杀了我3个人，我看你这招数不怎么地，本王不服，看棍搂头盖顶就砸。程咬金一看，哟，你先伸手，不好，赶紧摆斧子往旁一闪，点你，又来了，点你劈脑袋，左小手右小手磨马脑袋，这几招都过去了。因为雷大彪啊，刚才在疆场看得清清楚楚，反复这么几下，所以左躲右闪都躲开了。程咬金一看不好，哎呀，要玩完，嘿嘿，程爷不和你玩喽！一学马，不灵不灵灵，他又跑。雷大彪不让啊，都气疯了，军兵给我截住！他的兄弟雷大豹催马就冲过去了，挡住了程咬金的归路。秦琼派人想把程咬金救回来，这边刚一上阵，襄阳的战将呼一窝蜂一样挡住了唐朝将官。程咬金一看不好啊，战马没归本部军队，斜插花的小路哗哗哗哗就下去了。程咬金在前边玩命的跑，雷大彪紧紧追赶，一口气追出7-8里地。程咬金着急了，心想，我打一辈子胜仗，怎么到襄阳就碰上这个姓雷的，哎呦，我要玩完就得这阵儿。雷大彪的战马已经追上程咬金，举起盘龙大棍是往下就砸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散文